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女神原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原一。来，我们一一介绍我们今天非常强大的在直播间的阵容。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嘉宾。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主要要靠这位大咖来支撑我们的 hold 住全场。有请一下来自国际认证哺乳顾问、北京心卫母乳哺育支持中心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宋丹，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宋丹，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我们家老大6岁了，老二现在9个月，还在母乳喂养过程当中。那今天也希望借由这个时间跟大家一块交流一下母乳妈妈们在这个哺乳当中遇到的问题和怎么样去解决更得当。谢谢大家。 你知道宋丹一直跟我强调她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其实我之前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介绍自己是孩子妈妈的时候要说两个男孩的妈妈，我现在特别理解，因为男孩和女孩的食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所以你要喂得了两个男孩，真的真的体力和精力是需要一个考验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嘉宾席上，给一个镜头，有3位我们的好朋友。哎，能不能给一个就是嘉宾席的3位全景啊？给不了是吗？那好，我一一来介绍。在我们这边的，首先穿粉衣服的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珊珊。 Hello， 大家好。 中间这位不用介绍了，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嘉宾好神儿。 还有旁边这位不用介绍了，自己介绍吧。 我是小雨。 对，今天3位为什么会坐到嘉宾席上这样排排坐的一个形态呢？我们一会儿在百分百 party 第二个环节当中，辣妈正传会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大家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欢迎各位要跟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个环节的女神麻辣烫。当然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花椒的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说母乳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对于母乳还是奶粉两种养育方式，各位新手妈妈或者即将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团队的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太过纠结，我们一会儿会给你最贴心的建议。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也是麻辣烫，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新鲜的资讯和孩子相关的和妈妈相关的。首先说到孩子在幼儿园受到欺负了，家长应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辣妈症状里面也跟各位专门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别人打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要打回去这个事情。那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受到欺负当然要打回去了，以牙还牙，对吧？在座的对吧，几位都是当妈妈的当爸爸的，是不是会这样想？ 对，多少会有这点。 然后呢，你 得看看能不能打得过再打回去。 这个会适当认怂， 就是这样。 对，也有家长是讲道理派的，就是教孩子如何去温和的面对对方这样无理取闹的形态，去讲道理啊等等。但是我们上次那次节目也说了，其实两种做法都不是完全正确的， 是 因为你肯定要根据情况来变化。我们来听一听吧，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幼儿教师博士李坤山老师是怎么来跟我们面对孩子挨打这个话题的。 最近呢，李老师不知道您知道这样一件事没有？金星啊，在一期节目当中说了一个切身的例子，然后呢，引起了网友的特别大的热议啊。就是他在节目当中说，他自己的儿子被挨打受欺负了，他说那你给我打回去，因为我相信在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孩子遇到了欺负，受到了欺负，家长是应该这样像这样护犊子呢，还是说就教孩子去打回去？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想哈，金星呢，或者是家长们对这个问题这样的回应呢，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都爱孩子嘛，也很不忍心孩子受欺负。 对，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要孩子打回去或者护犊子，这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最恰当的。我的想法是说，我们要爱孩子，应该是要带孩子找到一个怎么保护自己的方法，而这保护自己的方法呢，最好是长长远远的，而不是一泄一时一时之愤。因为你找孩子打回去哈，打回去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比他更强壮，把他更打得鼻青眼肿呢？或者你以为说打回去这个代表是男性的阳刚之气呢？哈，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长远的教养观点来看，应该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帮助我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说理的方式，而且理直气壮很勇敢的方式。我觉得勇敢这才是阳刚之气，或者是我们女性的也是应该要勇敢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说，应该是说我们从小就要跟孩子讲，当你有理的时候，当别人说你，不要说打你了哈，当别人比如说有人插队插在你前面，那这是不对的事情，那我们要教孩子怎么样去处理。第一个要很勇敢，说请你排队，用很客气的言语讲请你排队，那然后理直气壮跟他说。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先处理，先讲理，然后不讲理的时候我们再找第二条线。那我自己本身不会赞成以武力来处理武力的方式，因为其实这样可能就刚刚我所分享的，可能会让孩子得到更大的伤害。 这是来自美国的关于这个心理学的教授，幼儿教育博士来告诉我们说，当孩子面对这样不讲理的情况的时候，你要分析情况。首先，如果你占理，那你就要先说理，说理不通了，你再看能不能通过，对吧？ 暴力的方式。 对，这也是要分情况而言的。但是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从小受教育环境的原因吧，他虽然占理，但是得理不饶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缺乏涵养的一种表现。总之吧，不管怎么样，家长的教育是一方面，更多的其实是家长的言传身教。 对 于孩子来说，家长是最好的一个老师，所以孩子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是从父母的身上来学习的。我们接下来的女生麻辣烫看到的这一条，昨天那一则消息，河南省郑州市一位5岁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当时孩子满脸通红，不省人事，还不停地呕吐。唉，讲到这里，你们通常会认为说孩子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能猜一下吗？ 我猜可能会是肠胃炎之类的， 就吃坏东西了。 对， 浩神呢？你还没有经验，你先蒙一下。 中暑了吧？ 中暑了。珊珊呢？ 我觉得可能和这个肠胃啊吃食有关系。对。 宋丹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有一种叫做意外投食， 这就还是吃坏了。 对，都觉得是吃坏了。 不是外投食，就是离得很远，投进什么东西吗？ 在未经父母的这种同意下，由其他人可能就随随便便的喂了点什么东西 啊。事实上是经过医生的询问，病史发现呢，孩子是被邻居家的大人喂食了不少白酒所致。 天哪！ 他说的很对，意外投食，邻居家喂东西就算了，还喂白酒。目前呢，经过治疗，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很多家长呢会开玩笑说：“哎，男子汉嘛，得喝点酒，拿根筷子蘸一下，这不伤大雅啊。”一滴酒其实是 OK， 但是如果你真的灌进了很多的话，因为孩子他处在生长发育阶段，他的各个脏啊、脏器啊、器官啊，就完全不成熟，是会受到损伤的，后果会很严重， 很危险。 对，所以首先第一，不要随便投食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也是别人家的。其次，自己家的孩子也不要瞎喂啊，这是提高警惕的一件事情。 是的。 接下来的第三条，对于很多爱买东西的妈妈来说是好事情。没有女人天生会当妈，也没有男人天生会当爸爸，每个男人都有变成奶爸的潜质。好人，你听好了啊，只要妈妈们能够放手和信任，多多的赞美，把老公吹捧上天，就会变身奶爸下凡。 哦，我每天都在吹捧。 我们也要实时吹捧浩神这个实习酷爸，让他能够变成奶爸下凡。这两天呢，某电商平台正在举办奶爸盛典，很多的明星奶爸都来助阵了，还有很多的折扣优惠，需要购买母婴产品啊、辅食啊、玩具的，这两天可以趁机下一下手，清空一下你们的购物车。像浩神这种这个即将要成为爸爸的实习奶爸， 这根本就不是奶爸， 那是什么？ 这就是培养一个购物的借口而已。 你反正也是要买的，正好打折，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一会儿回家骗你媳妇儿的手机拿过来，把购物车给清空了哈。 好嘞，好嘞，好嘞，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这样他会更爱你哦。 对，你是麻辣烫就是这样。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的正式环节——辣妈正传，来说一说母乳和奶粉喂养的那些事儿。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也忧？ 唯有辣正传。 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上周在周三的时候，因为正处在世界母乳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邀请了喜悦阁的护士长，包括产科大夫来跟我们说了一些，普及了一些母乳的一些相关知识，包括一些误区。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会请来宋丹，请来我们嘉宾席的这么多实习的酷爸也好，新手辣妈也好，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去讲一讲，分享一些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我们今天不讲经验，我们今天就分享故事，就说故事哈。可能对于收音机前也好，对于网络那头的网友来说，更加的接地气儿和亲和一些。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还有花椒的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北京时间的首页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先请宋丹，因为你是获得过这个你们那个缩写叫 IBCLC， 那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个 IBCLC 叫做国际认证哺乳顾问。那他现在在全球有170多个国家被认证啊，他可以进入到医院里面去做母乳门诊，然后给到母乳妈妈们非常好的母乳支持。那这个母乳支持可能更多的从孕期开始，到哺乳期，到哺乳结束之后都会有的。对对对。 所以母乳这件事情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是从孕期就已经开始做好基础 的。对 的 对的对的对 的。 那大概孕期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孕妇哈，比如说像这位准爸爸，那么我们会建议他去参加一些医院或者由像我们这样的机构举办的这种父母课堂，咱们去切身实际的学习一下，第一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好处， 到底有什么好处必须他急需知道，因为他现在很纠结说到底要不要让他媳妇儿纯母乳喂养。 就是如果你在看直播，如果你是一个准爸爸或者准妈妈，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生完之后第一口一定要喂母乳。因为母乳对于新生儿来说，第一口母乳它不光是乳汁，更多的是给宝宝肠道的免疫，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一口奶是母乳的时候呢，咱们就等于给宝宝注了一针免疫针， 所以 是第一道屏障，非常好的，对对对，它可以给宝宝的肠道形成最好的保护，可以非常有效的避免之后的这个牛奶蛋白过敏。 嗯嗯， 对，所以如果你是准爸妈的话，真的要第一口奶是母乳才行。 之后是混合还是纯母乳，或者身体变成奶粉，这个都是可以再商量的事情。但是第一口最好让你的宝宝能够喝上纯天然的母乳，因为你们知道，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概念叫什么益生菌，什么肠道益生菌这种东西，如果是母乳宝宝的话，通常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这种东西 的。对 的。 对的， 因为直接母体就已经带给你了。 是的，是的。 那今天我们现场请来的嘉宾席的这三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经过对身边人的长期的观察，然后呢，你看浩哲非常无奈的看着我，因为他必须要加入到辣妈的行列当中，今天要以这个实习酷爸的身份哈。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大概可以把现在的所有的妈妈们分为五大类。 嗯哼， 第一类叫做失落的母乳信徒。代表人物就是像浩神和他爱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他们其实现在就是，第一他们在纠结，不知道有没有奶，能不能够喂养孩子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媳妇儿现在一直在困惑啊，因为她现在是已经七个月了嘛，七个月，然后呢，她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她到底要不要囤奶粉， 嗯， 因为她不确定，或者说她有很大的疑惑是自己会不会有充足的这个母乳给孩子提供。第二个呢，他就是就在想，就担心如果说我将来这个母乳不是很充足的话，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 对，这类妈妈通常就是如果因为各种客观的原因导致没有办法纯母乳的话，她一旦遇到孩子，因为头疼脑热是很正常的嘛，一旦遇到孩子生病，她就会很内疚，就认为都怪我当初没有做好准备。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给她母乳纯母乳，所以我你看我的孩子就是比别人纯母乳的孩子免疫力低下呀，会有这样的心理， 他真的会自责， 会不停的在纠结，真的很难受。 嗯，这是一类啊，一类。另外第二类，像珊珊，以珊珊这样为代表的，我称她为神圣的母乳教母，因为她会认为说母乳就是圣水一样的存在呀，它就是非常的好，包治百病的母乳，我特别坚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就是钦佩的，很佩服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少有职场妈妈能够这么长时间，你们家孩子快一岁了吧， 对对对， 一直在坚持纯母乳， 很辛苦的。 对 对，确实是挺辛苦的，尤其要一边上班一边为孩子挤奶，又尽量保证孩子能喝到新鲜的奶，而不是冷冻就是化冻的那些母乳，更艰难一些。 你看珊珊对自己要求很高，她不仅是要让自己的量够，而且一定要喝新鲜的，刚刚出炉的，带着体温的，不能是那种冰着的， 37.5度的呗。 对自己要求可以说是相当的高了。这是第二类哈，第三类我们今天现场没有，为什么没请这第三类的妈妈呢？是我怕他们打起来。 我可以劝架。 第三类称作愤怒的奶粉妈妈，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所以没有能够实现纯母乳，但是她其实内心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哪个妈妈不想给孩子最好的呢？于是就因为导致各种原因导致她没有办法母乳，用奶粉喂养了。然后呢，身边有很多支持母乳的大军，她就会被指责，所以她一听到说母乳喂养好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心想说我没有，不是没有努力过，我努力啦，可是不允许啊，我只能是用奶粉喂养了。这是另外一类。 对，其实也很可怜，因为他也很爱自己的孩子呀，并不是说一出生就喂奶粉他就是不爱孩子不负责任啊。 对对对。接下来第四类叫做纠结的追奶大队，他们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奶量能够足够，能够跟上孩子的需求，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的工作压力和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你的奶量一定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其实我也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家孩子喝纯母乳，但是呢他的体重长得不是很好，他属于那种结实型，但是绝对不胖，一点都不胖，肉甚至是很少那种，所以很多人劝我说你都喂了这么久快一年了，别喂了，奶真的没什么营养了，换奶粉吧，至少可以让他长点肉，这是我纠结的一个点。所以我现在正徘徊在加奶粉还是不加奶粉，混合喂养还是纯奶粉喂养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所以我自己暂且可以作为纠结的追奶大队的代表。接下来第五类就是小雨了。小雨这一类呢，被我称作是坦荡的无所谓妈妈，因为他们认为不管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都没关系。 对啊， 重要的不在喂，而在于养育的过程。 是的，真的是这样。我是大概纯母乳喂养了4个半月吧，差不多在5个月之前的那段时间就基本上转换为了混合喂养。因为我本身非常瘦，而且在月子里面纯母乳喂养那段时间也只能做到供需平衡，并没有很多的存货，所以我非常羡慕袁一，他有很多很多的存货，但是我没有， 最后浪费了。 可是你就可以做很多美容产品啊， 可以做母乳皂，对对对。 对，但是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之后，我就变得很坦荡，因为我觉得我也有几个月的时间是纯母乳喂养，然后之后加一些辅食和混合喂养，我觉得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而且我 非常坦荡。 小雨家的孩子长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很健康， 很健康，对。所以我们请宋丹来说一说，我分析的这五类是不是能够涵盖到目前妈妈的类型了？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在也好，外在也好，原因会导致产生这五类妈妈或者是五类爸爸呢？ 嗯，好的好的。那首先我想说一个事情哈，就是不论你现在是在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爱是相同的。 对， 所以我们并不会说这个妈妈是纯母乳的，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妈妈，不会这样。我们对孩子爱在这个时候是更重要的。但是如果回到好神儿媳妇儿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大肚子能做什么，从现在开始真的把母乳喂养的理念技巧学习好。比如说咱们不能光学母乳喂养的好处，我们遇到好多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大家都说母乳各种好，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母乳喂养其实很辛苦，母乳喂养需要学习， 太辛苦，有很多血泪史。 对的对的对， 血泪史一会儿我们深山呀、小雨我们都可以站出来，是吧？ 简直可以哭出来。 对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在好神和爱人现在有经历的阶段，咱们要多学习，不光是要学习理论的母乳好，更多的是怎么抱孩子，怎么哄孩子，怎么喂奶才对，怎么喂奶不疼，甚至于我们在父母课堂都会教妈妈怎么去挤奶。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问题，不至于出现乳腺炎。所以如果咱们现在还没有生宝宝，实际上从科学的数据上来讲，1000个妈妈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天生的乳腺发育不良，也就是说 没有奶。 对，原则上1000个人里面也就只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奶的，其他990个都是有的。所以现在好神真的，我鼓励你不要去囤奶粉。 我当时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 对对对， 你当时对，如果你当时真的没有奶不够的话，再买是来得及的，包括医院里是有配的，所以不用担心。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第一要进行产前的学习，第二就是如果真的就像袁医说的，产后真的遇到了问题，你可以去找专业的哺乳顾问，或者请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忙帮你去确定真的是有问题，那我们就去想办法再看怎么样把奶量追上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环境，妈妈们受到的哺乳支持太少了。我们大家一旦遇到问题，铺天盖地的都是什么牌子的奶粉好， 对 啊，然后怎么样不上火， 对， 还有就是母乳妈妈这个奶不没有营养，或者家人不支持等等， 说你家孩子太瘦了，赶紧加点奶粉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听到最多的话。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妈妈们做的不好， 对， 是因为妈妈得到的支持不够。在如果她得到很好的支持的时候，比如说珊珊，她坚持喂奶了一年，我相信她身边一定有支持她的人在，对不对？ 对对对， 不论是她的家人还是她背后的专业人员，真的是要坚持才能够下来。今年母乳喂养周的主题叫做母乳喂养共同坚持， 对， 这4个字对于咱们中国的妈妈尤其重要， 分量很重。 对对对，因为咱们中国的妈妈要上班，那一旦上班之后，就像袁云一说的，压力、饮食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对， 包括我们的孩子大了，就会有人担心母乳是不是没有营养了。其实如果可以的话，6个月之后，第一正常的加辅食。第二呢，如果说像袁一家宝宝这样1岁左右，16-17斤啊、看上去好像并不是特别胖。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宝宝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到他8岁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多高多胖。所以其实短暂的来看，对，你看上去现在好像很多母乳宝宝比奶粉宝宝要稍微的苗条一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他们运动量超级大。 超级大。 对的对的，所以 是很累人。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其实不需要因为这个原因去 这个其实也是跟个人的身体差异有关系，因为有一些宝宝是纯母乳， 对的对的， 但是却非常胖，可能4个月就已经20多斤。 有有有。 对，所以我觉得跟奶粉和母乳的营养并没有很大关系。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体重的多或者少去评判一个妈妈母乳的质量。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对妈妈人格的侮辱。 这样真的很有压力。 别，对，我们之前拍过一小片，我们节目组也是讲到了，就是说所谓的以一个概念来代替一群人吧，说的是小区大妈，但其实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阿姨级的人物都是不能够理解妈妈的哈。 对对对对对， 只不过有那样的人存在，他就会作为一个第三者，然后不停地对你的一些行为 指 手画脚。 点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样的耳旁风其实吹起来会让人心很累，但好在我是一个心很大的人，所以还 好。像他这个母乳的宝宝一般会比奶粉的宝宝他的运动量要大，是吗？ 相对来讲， 也就是说他在吮吸奶粉的过程当中，吮吸母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就是在运动。 您可以这样想哈，那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宝宝有32块肌肉在动。 哇，还可以练到肌肉吗？ 对呀、 啊，那他长大之后、啊、身材会比奶粉的宝宝要好吗？ 只要你真的有喂母乳，你的宝宝的面颊可能以后有婴儿肥的几率就会下降 啊。 因为宝宝在你的怀中，他不光是要去动用他的肌肉去吃奶，他还要在妈妈的怀里面抓你，对不对？ 对， 就是踢你、挠你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大宝宝像袁一家这样，说不定坐着吃、趴着吃、 跪着吃、趴着吃、躺着吃，什么姿势都有。 所以其实他也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继续锻炼。 我突然发现，从我的面相来讲，那我应该是奶粉喂养大， 因为你人到中年还在婴儿肥。所以好处是很多的、 嗯、 所以非常的庆幸的我们今天现场这些大家都有或者正在进行着母乳喂养的这样一个经历、嗯、我们一会儿啊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就是母乳喂养是好处很多，当然我们也告诉大家奶粉或者是母乳都没有问题，不会影响你对孩子的爱，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肯定妈妈和爸爸的付出的，那可能对于旁观者来说更多的就是支持和理解了、 嗯、 但是呢还是像宋丹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决定你要母乳了，你就不要再后悔，因为我身边是有那种人说，嗯，那我喂吧，喂两天，哎呀不行，他们说会下垂，不行不行，我不喂了不喂了，然后你开始吃药堵回去，结果堵回去又后悔了，嗯，我还是喂吧，就开始偷奶，你这样来回来回去，对自己的身体和对孩子来说是非常的困扰的。 对的，对。 而且其实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妈妈的心情是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状态。 嗯，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母乳，你真的在喂的过程当中很担心自己身材会变形的话，那我劝你就放弃吧，因为你的不好的心情、你的纠结是会通过母乳传递给孩子的，你的情绪孩子是可以第一时间感知到的。宋丹会是这样的建议吗？你通常会跟、怎么跟你的那些学员们说？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刚有过一堂课，给学员们去讲母乳喂养，好多妈妈他们是因为经历了哺乳的困难，然后他们去转向一个岗位叫做哺乳顾问。 嗯， 大家都会有一种由衷的声音是说，当时我因为缺乏很多支持，所以我没有办法，可能去选择了所谓的混合喂养或者奶粉喂养。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对或者错，其实我们比较鼓励妈妈们在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到对的人去帮助你。 嗯， 我们还是那句话，并不以是否纯母乳喂养作为一个妈妈好坏的评判标准。 嗯， 但是不要因为不了解而后悔。 嗯，对， 如果你了解了确定了，那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走，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 嗯好，那么我们稍后在下半时段当中呢，会邀请我们现场的所有人来每人讲一下自己在母乳过程当中的辛酸史。 这边包括我吗？ 你可以听听就好，然后回去记好笔记，拿回家给你媳妇儿看。当然宋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正在喂第二个宝宝，你的母乳经验可以说比我们在座任何一位都要多。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活力982的微博账号，以及在花椒的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也欢迎在我们直播间的像轩 babies 啊，还有草原男爵贵族，还有那 BP 等等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在之前的那些都已经被刷跑了，我目前有点看不太清楚。我们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32分，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是周三，我们在说辣妈正传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说到是母乳。但是虽然上周我们在这个，哎，有听友说不多说了，我要去泡奶喂娃去了，头像是跟自己孩子的合照哈。我们接下来上半时段呢，跟各位来多聊一些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故事，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母乳和奶粉不必太过纠结，你一样都会是很优秀的一个妈妈。但是我们是希望有条件的话，尽可能多给孩子一些母乳的时光，但是你也要做好准备，在母乳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辛酸史。我先自己说一个自己的数据啊，我坐了2个月的月子，56天在月子会所，即使在月子会所这样有专人来监管的情况下，我因为各种原因乳腺炎5次，而且每次都是下午稍微感觉有点不�舒服，2个小时以后立即高烧到39度以上的那种，而且高烧不退5次。所以这种过程就是直到1个半月之前吧，我还在经历类似这样的过程，所以很需要妈妈的毅力来坚持，当然也需要家人的支持。我们先请珊珊来说一说自己在母乳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痛苦。 大家好啊，我们家孩子马上要1岁，我坚持到现在其实很不容易。首先我还是支持各位妈妈们能坚持母乳喂养。我的母乳过程中说一下刚开始吧。我刚开始的时候乳头溃烂了66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所有的妈妈给我的经验都是啊，出了月子就好，42天就好。然后我到了42天，真的是在倒计时过日子。 为什么会那么久呢？ 因为可能第一，我在月子里补的有一点过， 吃的那个肉啊，还有 汤 啊， 太多。 然后我的乳腺管壁后来才知道，就是会挂很多脂肪粒儿， 因为你本来可能乳腺管比较细。 对，可能就通畅度本身就不好， 然后奶又稠，所以每次通过的时候都会留一点儿， 对，然后 就跟血栓一样， 对，就是有点那个意思， 因为营养太过于丰富了嘛。 对，可能你看，就是我也比较胖嘛，然后我可能储存的能量会比较多，所以会造成我这个乳腺通畅度不是很好，包括新手妈妈嘛，乳头的状态不是很好。 对， 然后破了66天，然后我见到我自己的通乳师的时候，我的右侧的乳头是少了一块肉的，因为我们家孩子的吸吮的力量很大，把我一块肉就都给吸掉了。 天哪！ 所以很艰辛啊，母乳的妈妈其实不容易，我觉得很少有妈妈会很顺，就新手妈妈会很顺利的母乳。 没有人不出事情的。 对，而且我之所以我这么坚持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当时因为我妈妈很心疼我。 对，妈妈一定会心疼，妈妈会说算了，要不别喂了。 我爸当时也是这样，一度跟我说没事儿，咱们喝奶粉，咱们不喂了。 对，就我觉得自己的父母肯定会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嘛。然后当时我是什么，我是一门心思的想母乳喂养，从孩子没有出生我就是这个心思。然后我喂孩子的时候，每次孩子要吸吮40分钟以上，甚至一个多小时，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这样给我的乳头的伤害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然后一直不好，其实跟我这个吸吮的喂养方式不。 你没有尝试过乳盾这样的东西吗？ 有尝试，但是 应该也不管用， 我觉得会更疼，会更疼， 因为它其实有双层摩擦在里面。 对，就那种摩擦还不如孩子的口腔来摩擦的好。然后各种护理什么的我都在有尝试，但是唯一没有尝试的是通乳，因为其实当时我的母亲不是很支持这方面，但是最后真的是扛不住了才去。然后经过一些专业的指导和护理以后，哎，确实从六十天，我记得很清楚，60天我去找的我的通乳师嘛，专业的护理以后，我确实得到了很快的改善，然后喂养也更和谐了。66天彻底的真的是好了，然后很开心。但是我真的觉得啊，就我那66天是靠自己强大的心理支撑起来的，因为 这个弯路其实时间有点长的， 很长。我觉得我这样很少，应该 对，你能坚持下来就是奇迹。一般妈妈就直接打退堂鼓，我不干了 啊、我真的觉得意念很强大，就是很重要的，在母乳喂养上。可能你的乳腺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你有足够强大的意念，会坚持下去的，而且 乳腺的光辉， 对，后面会很顺利。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很顺利了，后面的这些。 你在其他的事情上还有过这么强大的意念过吗？ 可能除了对我们家孩子以外，没有这么强大的意念，不然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身材呀。 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呀。 对， 宋丹，对于他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合理的意见？假如说你们早点认识的话，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珊珊刚才说这个，其实让我想起我们就是之前遇到的很多妈妈，妈妈们在遇到我们的时候都会说，我真是很后悔没有再早一点遇到你，因为他60多天一直在忍耐，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对、 好多妈妈都会说，我当妈之前不觉得，当妈之后我觉得我都可以是刘胡兰。 真的是， 其实如果珊珊真的在刚刚生产之初遇到这种乳头疼痛或者哺乳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找哺乳顾问帮忙。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大家老觉得乳房的问题就是乳房，但其实以我们泌乳的专业来看，有的时候不在乳房上，有的时候是在孩子的吸吮上。比如说严格来讲说，比如像舌系带呀、或者一些口腔的问题，那就很专业了。当你遇到哺乳疼痛的时候，不要忍着，各位妈妈，我们应该找人帮忙，其实可以缓解的。 因为正常的吮吸的方式配合的好的话，应该是没有负担 的。对 的， 对的，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珊珊有提到了，因为大家在月子里面都有一种认识，就是我得补， 对， 我得各种进补，猪蹄汤、鱼汤什么这种，为了下奶，为了让奶水多，这样子的话，妈妈既胖了身体，又有一些妈妈真的因为血脂比较高。那脂肪含量太过之后，乳汁就会形成小颗粒。你想想看，乳汁乳孔就很细，像头发一样、如果它有一个小颗粒堵上了，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对， 所以其实我也呼吁大家，如果你爱人还没有生，如果你在坐月子，赶紧把那个猪蹄汤、排骨汤都离远一点。其实咱们喂奶的妈妈不需要大鱼大肉来去长奶， 对， 你只要正常进补，每天稍微多吃一点点，500卡没有多少东西的。 这个理念其实上周我们也讲过。 对的， 其实按照咱们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和平时所摄入的能量，你随时做妈妈，像陈浩这样的身材，她如果是个女性，她的乳汁会非常充足。啊，这是开玩笑，就是说正常的这现代人类，你去喂养一个孩子，你的乳汁是没有问题的，不会缺营养。所以各位。 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不要再认为说，哎呀，刚生完，闺女你辛苦了，一定要好好补，都是大错特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个负担。其实反而你可以多喝一些就是汤汤水水的东西是可以， 对对对， 但是不要喝肉汤，可以喝蔬菜汤。 我现在就是每天靠四升的白开水去产奶。 其实就是喝水都会胖的类型。 对，就是早期我们因为吃太多肉让自己胖了起来，现在我们就多喝点水，通过喂奶让自己瘦下来。 稀释下去。这是珊珊的故事，真的是很了不起。然后现在依然还在坚持，你能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一天的产奶量是多少吗？ 除了孩子，就是说排除孩子每天吸吮的那些以外吧，然后我在单位还可以留下400毫升的奶每天。 真的，震惊了我。 我真的是现在就是靠喝水，因为我觉得到后期以后不需要太多的肉啊什么的。 你太牛了， 就是吃饭喝水就会。 哎，有没有母牛的音效可以加一下？ 你可以配一个。太厉害了，我那个时候一次能吸出200的时候已经是我的顶峰时期，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 你们本来就很了不起，就200了。 人家说一滴奶三滴血呀，都是咱们的身体的营养 和钙。我感觉亏了好多血呀。 补钙这个是必须的， 还要补铁，对不对？ 嗯，对。 我想说一个问题啊，就像我这种情况，月子里补大方的人没有办法补钙，现在一补钙、脂肪粒儿就会很大批的就出来了， 连钙都不能。 对，我不能补钙。 比如说像珊珊这样，真的是乳汁容易出脂肪颗粒，那妈妈真的从饮食上不能太油腻，也不能过度补钙，因为钙补多了之后呢会钙化。 哦， 再说我们饮食当中本来就有一些钙的，所以不需要。 那珊珊，那我太太这样，她怀孕期间补钙 OK 吧 ？OK， 你太太现在这样孕中晚期， 什么鱼油啊， 对的， 钙啊，什么这个 叶酸 啊，叶酸啊什么的， 维 生素。 我想提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对宋楠老师，就是之前我吸出那个奶来的时候，会放在冰箱里面保存，就是冷藏，没有冷冻的时候，我会发现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 分层 奶会分层的很严重，就是上面只有非常薄几毫米的一层，然后下面全部都是水。这个是每个人因人而异，还是母乳都是这样的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背后很多妈妈就会觉得我这个层厚好还是薄好。 对， 对， 对， 我就纠结了很久。 其实母乳妈妈们的乳汁因为有蛋白质有脂肪有水分嘛，所以它在冷藏过后它就会分层，所以分层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真的不用纠结。所有的妈妈我要告诉你们，只有非洲难民他们的乳汁才有可能营养不足。 嗯， 以咱们中国这种营养现状，所有的妈妈乳汁都非常的有营养， 嗯， 所以它是正常的。 对， 咱们现在只会过剩， 对，咱们还要看是不是那个挂壁 啊。其实像我这种 挂壁 很严重， 对对对， 我挂壁分层特别严重， 对的对的。 但是并不好， 珊珊这样其实反而真的有毒奶的风险，不是好事。 嗯，所以有没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就是早期在毒奶之前就把它遏制在摇篮里面？当看到自己的乳房也好，身体出现什么样的异样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或者自己用一些什么手法，可不可以去？ 有的有的， 提前排除。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跟妈妈讲，就是哺乳期自救三步法。首先第一个 三步法，这 是 救人命。 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是宝宝啊， 啊， 假设这是我们的宝宝， 这个宝宝头好大哦。 对。在我们的乳房出现问题的时候，各位妈妈不要把你的宝宝丢在一边， 它是最好的吸奶器。 对，这就是你最好的吸奶器。我们要让宝宝去吸奶，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乳房真的出现了硬块，那么我们尽量让宝宝的下巴贴着妈妈的硬块去吃。比如举个例子，妈妈腋下这个地方真的是淤堵了，怎么办？把宝宝夹在腋下，对，我们叫做橄榄球式去哺乳，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步法就是，我们的喂奶结束了，各位妈妈千万不要热敷。一定要用卷心菜呀、土豆片呀这种比较凉的或者凉毛巾来去冷敷你的患处。那这样子基本上，如果我们自己喂奶喂的还不错，冷敷还不错的话，通常情况下好的几率至少在60%以上。对， 所以当你出现毒奶的情况，其实不仅是硬块是意味着毒奶，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胸部的皮肤表层会有一些泛红， 会 发烫，其实那就是深层也堵了。我每次都是那样堵，不是硬块的堵。 那其实你那个更叫做乳腺炎。就如果哺乳其他妈妈，你发现你自己像重感冒一样，浑身轻飘飘的不舒服，比如说原因这样，对，就感觉自己好像不知道受了凉风一样的。如果你的乳房上有出现红肿的现象，那个就是乳腺炎了。对，当然依然可以哺乳，各位妈妈。 对，依然要哺乳。其实感冒，包括妈妈有时候轻微的拉稀，其实都是不会影响母乳 的。对 的， 对 的， 都可以母乳。 小雨来说说你的故事吧。 终于到了我的时刻了，show time，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好， 是这样的啦。其实呢，我跟珊珊来比较，我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妈妈，因为当时家里请的那个月嫂阿姨，她是会通奶，所以她虽然我的奶没有那么多，但是她会一直帮助我来疏通我的乳房。然后呢，在我前九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抑郁，因为呢是觉得喂奶的过程很痛苦，我的乳头没有破，但是真的还是会很疼，因为没有人会在喂奶这个过程当中是一帆风顺的。 对， 而且当时会发现孩子月子里的孩子喝奶，他会喝很长时间，可能一边就要很久，而且在喝一边的时候，就是你没喂奶之前不会预想到的一些尴尬的情况，他另一边会往外滴， 对， 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会不停的滴，所以我就会在床上铺那种隔尿垫， 是，我第一次，我刚开始就刚生完的那一个星期之内啊，我躺那儿我还不懂，我侧着躺，突然我发现床底下湿了一片，我想说我孩子尿床了吗？尿不是没有冲好吗？ 对， 后来我用闻加摸以及各种方式，最后确认是我自己的奶的时候，我很惊讶，我才发现新大陆一样跑到妈妈面前，我说妈，我刚才是漏奶了吗？ 你这个人真的是戏很足，是这样的，就是会有很多你之前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还有比如说在宝宝喝奶的时候。真的是体会到那种一滴奶三滴血的感觉，感觉他在吸你的元气和精力，就是他在喝我奶的时候，我会很困很累，对不对？包括有的时候用吸奶器在吸奶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很悠闲的，可以 睡着了， 吸着吸着就睡着了，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人的元气被吸走了，很可怕。 哎，你们说这些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画面感很强，你知道吗？ 立马考虑到你呀。然后我还要说的一点就是。还是提示大家，能坚持的话一定要坚持，因为呢，母乳喂养在很多时候是会给你很多幸福感的。比如说，当我有的时候虽然非常累，但是呢，我看到我的宝宝那样趴在我的胸前，然后闭着眼睛在那儿喝奶，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还会跟他讲说，我就说好喽，你吃饱就好喽，我就会有一种母爱泛滥的感觉，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 你很棒，很棒， 我很棒哦，我很棒。 是，确实是，就像小雨刚刚讲的一样，尤其是月子里的孩子，他的四肢的还没有那么灵活，你抱在怀里，他还能安安静静在你怀里喝奶的那个时光，你就会觉得每一次他喝的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吐掉奶头，立刻转头就你睡晕了那种状态的时候， 我太怀念那个时候了。 你觉得好满足，他从你这儿获取了足够的能量，然后他现在开始安静的睡着，开始长身体。你觉得我太伟大了，我在养育一个孩子。 那半岁以上的孩子在这个吸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老实？ 我刚才就要说这句话， 很可爱 现在孩子就像一条章鱼一样，不停的晃，不停的晃， 八爪鱼，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姿态。 现在他喝奶是这样，他会主动找你，他会扒拉你，告诉你我饿了。 对， 然后呢，喝奶的姿势由我来决定，而不是妈妈你来决定的，我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你要配合他， 就会各种各样的杂技一样的姿势呗。 对，无桥杂技团可能需要。 然后妈妈你就得无条件的配合我。 越大我觉得越可爱， 是不是？ 而且就是孩子大了会跟你互动越来越多，尤其在就喝奶的时候，各种姿势，然后各种互动。 对，我们之前有的妈妈有双胞胎宝宝，然后两个宝宝都是19个月，这两个宝宝每次吃奶之前都会窃窃私语。 哇！ 然后我们就问这是干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在商量，到底是吃左边的草莓奶，还是吃右边的葡萄奶。 为什么？ 因为母乳的味道的确是会随着食物变化的。 真的。 然后这两个宝宝都觉得妈妈乳房左侧的奶是草莓味的，右侧是葡萄味的。 哇！ 对，然后还有的宝宝在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喝完奶之后，然后就看着妈妈， 他会分享自己食物的味道， 特别甜甜的冲妈妈笑一句说：“妈妈，我爱你。” 哦，心都要融化了。 所以要坚持，坚持到孩子会讲话呀。 我爱你。 生下一胎的时候，我一定要纯母乳一直很久。 然后你生下一胎的时候，你的第一胎的宝宝还可以再喝哦，可以蹭奶喝哟。啊，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好。所以当你发生这样就是很有爱的场景的时候，之前你受的那些罪，就都是九霄云外的， 都值得呀， 很值得。谢谢你们分享这些故事， 不客气哦。 真的是好朋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进入到我的秘密花语，今天这秘密花语的事情还是跟母乳相关的，我可能需要问一问我们在座的唯一一位男士，他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喽， 他有心理压力，开始往后躲。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花语当中讲到的这个故事呢，这个朋友叫安，他在月子期间得了急性的乳腺炎，然后是非常严重的那种，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处理到，然后又是头胎缺乏经验，于是左边的胸部就发炎化脓，一直到了那种手动通乳没有办法解决，需要开刀去引流的过程。 天哪， 我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见过我身边有人是去开刀的，所以伤口是很可怕，是吗？ 希望也不要见到这种朋友，太惨了。 我其实确实有遇到过。 嗯，然后呢，他说，乳房的伤口是不可以缝合的，需要用纱布塞进伤口去吸脓，吸完之后再上药，上完的时候还不能打麻醉，比生孩子要疼一百倍。他每一次现在就是他会很不愿意去让自己的爱人见到这个伤口，因为他自己都会觉得很嫌弃自己这个伤口，所以我把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丢给浩神。 嗯， 呸呸呸，假如你是这个安的先生， 嗯， 你会介意他有这样的伤口吗？ 不介意啊。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介意？ 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心里的想法。 首先啊，他这个伤口是怎么来的呢？ 对， 他的伤口呢，实际上是他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造成的， 嗯， 对吧？那我觉得就是妈妈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她可以放弃自己的，一些损失，然后呢，完全的是为了这个孩子，为了我们。他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因为是这个家庭，也是作为丈夫的我的孩子，对吗？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付出实际上他都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延续，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生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要去在意呢？ 非常好，咱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 好棒，反而会很心疼。 昨天背了一晚上， 你就像标准，你的回答就像是标准答案。你的这个答案是每一个女生都会想要听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爱人不需要揪心，说有奶或者没奶这件事情。你今天回家把你的想法告诉他，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你做成什么样，我都会爱你， 你 都是一个好妈妈。 对，不要有压力， 对， 这样他就不会有压力了。我相信他可以。 强大的后盾，他是 对对对， 浩蛇真的是一个好爸爸哎， 他是一个好男人。 不知道孩子出生以后他会不会变呢？ 因为 拭目以待喽。 他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直都被我们怼说，一定要比过隔壁王叔叔，不然就会被王叔叔抢去风头。 主要是怕隔壁王叔叔给他随便的投食喂酒，你知道吧？ 白酒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这样今天节目到了今天下午的4:51，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听上去很痛苦的一些故事，但是其实当你熬过来了，你发现所有经历过的那每一秒每一分钟都是幸福的。最后我们请宋丹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准爸爸准妈妈，包括新手的爸爸妈妈们说两句好吗？ 好的好的。那刚才借由袁毅说的这个妈妈哈，如果妈妈真的因为一些错误的处理遇到了所谓的伤口或者是需要去开刀手术，当然爸爸不介意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跟妈妈讲说，这其实就是你和宝宝爱的勋章。 嗯， 所以它并不是会让我们变得丑，而是它是你的特殊纪念，它记录了你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奉献。那母乳喂养对于新手爸妈来讲真的并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是准妈妈，把你的老公赶快呼进来。母乳喂养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他特别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今天有学员说，母乳喂养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家族的事情。妈妈在喂自己宝宝的时候，她需要考虑爱人的感受，她需要考虑婆婆公公的感受，她还要考虑姥姥姥爷的感受，所以她特别需要爸爸跟你站在一起。然后你们两个人为了母乳，当你知道母乳的好处的时候可以坚持下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到合适的人去帮助你，当你真的感受到了母乳喂养好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不会后悔。我现在在哺喂我们家第二个宝宝9个多月， 嗯， 可以说我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我现在所经历过的270多天每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太好了。 对，我会觉得说当妈妈真的遇到好的支持的时候，其实母乳喂养可以顺利。所以今天各位妈妈也分享了好多他们的感受或者是所谓的坎坷的经历，如果可以的话母乳喂养可以更顺利一些。 是的，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妈妈都可以很顺利。 是的是的。 节目结束之前跟你们说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哦，小花絮。因为我一个半月之前不是还在犯乳腺炎吗？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4个月的时候已经给孩子断奶了，他就跟我妈妈也很熟，就跟我亲妈哦说，阿姨你赶紧去圆圆把那个奶断了吧，他好受罪。妈说那可不行，他必须得喂，喂到1岁半2岁最好呢。然后我那个朋友跑过来跟我讲说，你妈妈真的是亲妈呀， 真的是亲妈。 对，也是有这样的家人的支持，以后我们的母乳的这样的路才会越走越顺利，越走越长。 是的是的。 对，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在场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也感 谢 各位收听和收看。 谢 谢活力这个982，我们这个调频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活力榜。我是袁一，拜拜 拜拜。